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就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晚嘅主题咧都继续系讲仰观天象，但系一啲观星嘅基本常识啦。咁头先就讲到咧，就系喺方位天文学或者叫球面天文学入面最重要概念，梗系呢个天球坐标啦，系嘛？咁就系咧以我哋地球嘅经纬度啊，就投影到喺个太空嗰度啦吓，好似一个虚拟嘅一个当系一个半透明嘅玻璃球罩住我哋地球啦吓。咁于是咧上面咪睇到嗰啲咁样嘅吓经线同埋纬线咯，我哋叫赤经赤纬啦，咁样咧赤纬就系叫 declination， 咁啊解释咗好好易理解嘅。咁但系头先解到赤经咧，就确实系比较麻烦啦。咁啊赤经咧就投影咗上去嘅时期咧，你就好似地球上面，其实你系要揾一条咧，就系嗰个最初始嘅子午线啊，我哋叫 prime meridian 嗰个主要嘅子午线。喺地球上面就系有呢一个格林尼治啦，讲咗啦。喂，但系天上面就唔得噶喎， 可以都可以跟。 系啦，嗱，点解咧？因为咧，理论上我哋而家假设啊，嗰个天球啊，嗱，我都讲过啦，其实呢啲星离我哋好远噶嘛，所以呢啲星座咧，其实基本上佢哋自己系唔喐嘅。我哋之所以觉得佢喐，系因为地球自转。而我哋亦都因为有四季星座，即系上个礼拜咪解咗嘅，点解会有春季星座、夏季星座啊、冬季嗰啲咁样咧？当然其实唔系真系四季嘅，根本晚晚都唔同。不过我哋方便就叫四季咁解啫，系嘛？咁但系点解晚晚唔同咧？就我上次解咗啦。但系如果喺即系直观上啊，一个观察咧就系咁样嘅。原来嗰个星空啊，所有嘅星咧，每晚咧系会升早系四分钟左右嘅，每晚会升早四分钟。嗱，即系譬如有粒星。假設你喺海上面嚇，好叻啊！好似喺呢個咩派咩少年咩漂流記，好得人驚啦嚇，同埋只老虎。咁你一望無際嘅，又好好天嘅。咁嗰粒星就喺個海平面度升啦，係嘛？譬如今晚即係你有一個好準嘅標啦嚇，假設啊，咁樣今晚譬如十點正，你見到嗰粒星喺個海平面升。但係其實咧，原來聽晚咧，你會見到咧，原來係9:56。佢就升噶啦，即系升早咗四分钟嘅。咁、 哦、 你后晚睇咧，嗰粒星咧又早四分钟喎、啊，就52分已经升噶咯。咁即系当然唔系净系嗰粒星啦，而系所有星啦。不过我即系用一粒星嚟做一个例子啫。咁、 啊、 所以其实每晚升早四分钟，所以点解咧？其实你久而久之咧，你三月睇嘅星座啊，同二月睇嘅又唔同，四月睇嘅同三月睇嘅又唔同。嗱、啊，我话唔同，记住，我哋假设系同一个时间，即系譬如8-9点钟睇。譬如你晚晚都是8:30出去看星座的，那你確實呢，即是每晚看的都差的那麼多，但是你如果隔了幾個月看呢，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星座就是因為它每晚都升早四分鐘的。那為什麼每晚升早四分鐘呢？就是公轉咯，就是因為即是上個禮拜解過了，就是因為你地球是環繞著太陽公轉的嘛，所以你那個所謂背對著太陽那個黑暗那一半呢，其實你指向的位置呢是不斷不同的嘛。當然它是要365又四分一日才至淡淡刮365度看完各個方向啦，是不是？但是始終它都是慢慢慢慢來去改變的，咪就係一晚早四分鐘，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嗰個星座咧，唔同嘅季節咧就睇唔同嘅星座嚇。咁、啊、我又以為小學生都識噶嘛呢、這個常識嚇、啊，不過我唔知啊，可能我都係自己睇書噶啦嚇。但係即係我都覺得其實小學生係應該識嘅呢啲嘢， 估到咧，估到嘅。 咁但係就係即係你嗰啲課程唔教，咁你冇計嘅喎，係嘛？呢啲咁基本嘅嘢冇辦法啦，因為而家我哋中咗毒啊嘛，任何知識都要有用啊嘛，叫做。係嘛？咁但係你點樣去定義咩叫知識叫有用，咩叫冇用咧？ 考試咯， 咁啊就唔係，但係咁啊嗱，你呢個係相反嚟嘅，你嘅叫 begging the question 啊，係啊，即係你話考試就有用啦，但係如果你俾我，咁我咪 set 曬啲冇用嘅知識嚟考試咯。咁嗰啲咪變咗有用咯，但係唔係咁解嘛？但係而家嗰啲高官就唔係咁解嘛？哇！我要出去賺到錢嘅先叫有用咁樣，咁咪死得咯！人類就滅亡就係因為咁啦，係嘛？因為最重要係無用的知識啊嘛！呢、這個世界樣樣學曬有用嘅知識咧，人類一定冇前途噶，係嘛？我成日都講呢樣嘢。好啦，有發牢騷，唔好意思。好，咁啊講翻咧，呢個天球嘅坐標咧，嗰、那個咧開始點啊，係。唔簡單嘅嚇，即係我哋英文叫 non-trivial，non-trivial。點解？因為我都講過啦嘛，呢啲咁嘅星座 即係環繞住我哋地球，唔淨止啊，環繞住我哋太陽系添啦。其實我哋佢係好遠噶嘛，當佢係無限遠咁算啦。咁佢哋嘅位置係固定噶嘛。但係我哋嘅地球嗰個自轉同埋公轉咧，其實都喺呢個固定嘅背景啊，即係遙遠嘅背景嗰度進行啊嘛。咁所以我哋地球上面就冇所謂啦，因為我哋自轉緊噶嘛。即係正如我哋喺一個咁樣嘅即係騎木馬嗰度咁啊轉緊啦，係嘛？咁我哋就揀咗英國格林尼治，梗唔係我哋揀噶啦，梗係英國佬揀噶啦，因為佢大英帝國嗰陣時佢威啊嘛，係嘛？咁佢就揀咗格林尼治就作為一個起始點啦，向東向西啦。 哦、 但係天上面唔得噶嘛，你點樣、哦、你點樣投影上去啫？係嘛？你24小時咁樣氹氹轉。 係喎、哦。 所以天上面咧，其實佢係要揀一個固定嘅點嚟作為佢起始點。 哦。 咁、 哦、 當其時咧，其實古希臘嘅時期，佢就揀咗噶啦，就喺白羊座。白羊座咧，其實就係佢利用咗春分嗰點。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我唔再解啦，因為如果再解，大家都沉到或者悶到即係碌咗地啦。就係咩叫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啦嚇。我假設大家明啦呢樣嘢。好啦，但係咧，古希臘人咧，佢就係用咗春分嗰一點咧，就係太陽嗰個位置，就係啱啱就橫過啊嗰個嘅，應該係嗰個赤道，天球赤道，其實應該話咧個黃道同赤道咧。交界嗰點嗱，咁呢度要解下咩叫黃道啦嚇。頭先都未解過。頭先我講呢個天球坐標咧，基本上就係以地球就為一個標準啦。咁我都話用我哋嘅赤道投影出去啦。但係其實啊，如果我哋考慮埋太陽咧，其實呢個天球坐標咧係歪咗嘅喎。嗱，你留唔留意？有冇留意咧？就今次就我嘅頭殼頂或者我嘅身後咧，你留意嗰個咁樣嘅坐標咧係咪歪咗㗎？即係斜嘅。佢唔係畫錯咗喎，佢係啱嘅喎。點解咧？因為佢就係以一個以太陽為中心嘅角度嚟去睇。因為地球環繞太陽運動嘅時期咧，嗰個自轉軸咧，同嗰個公轉平面唔係成九十度噶嘛，係斜咗幾多啊？ 23度半 啊！今次就、 哦、 香港嘅緯度就係22度半、哦，地球地軸傾斜就係23度半咁上下。咁個23度半咧，但係而家我哋嘅天球坐標咧，其實就按照呢個斜咗個嗰個坐標喎、 嗯， 因為我哋用地球嘅經度緯度啊嘛，用我哋嘅赤道啊嘛。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倒翻轉頭，我哋再拉遠啲嚟睇，以太陽為中心咁嚟睇咧，其實地球環繞太陽咧。佢就已經係有咗個平面出嚟啦，係嘛？就係、是、概念上，我哋就 define 咗一個 plane 啦。咁呢個 plane 有個名俾佢嘅喎，就叫做黃道面。即係以前啲人咧就未有咁高嘅天文常識，就咁叫黃道啦。所以我哋叫黃道吉日啦。你知唔知點解啊？黃道有意思啊。咁但係後嚟我哋有天文學常識，就叫黃道面。英文叫咩啊？叫 ecliptic。嗱 ，ecliptic 呢個字好有意思嘅喎，佢係由 eclipse 呢個字嚟嘅。 哦 ，eclipse 就係咩啊？ 橢圓形。 啊！呢、這個唔係咧 ，ellipse 就椭圓形 ，eclipse 咧就係食啊， 食 即係日食或者月食都叫做 eclipse 啱唔啱啊？嚇，咁就係話原來日食或者月食咧都只能夠係喺呢個黃道啊呢條線上面發生嘅啫，係嘛？日月食有冇可能會喺北天極發生啊？南天極發生梗係冇可能啦，因為你太陽月亮都係近嗰個黃道面噶嘛。咁當然咧，其實月亮再複雜啲。月亮環繞地球咧，其實有另一個平面，嗰、那個平面我哋叫白度， 哦、 就唔係黑白兩度喎，而家我哋個黃白兩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三種顏色啊、 哦， 就係、是、赤黃白，嚇、就係、是、地球嗰個自轉就有個赤度出咗嚟啦。咁、呢個赤度延伸開去，我哋叫赤度面。但係地球環繞太陽。又有咗個平面出嚟啦， 黃道面 呢、這個叫黃道面，但係月球環繞地球又出咗個平面啦，呢、這個叫白道面。所以咧最基本嘅常識，你哋要明白有三個平面。好啦，咁但係我哋唔好理白道面先，我哋淨係睇翻赤道面同黃道面。咁赤道面同黃道面咧，原來就喺太陽喺個天空入面嘅運動，古人咧就好細心㗎，因為冇得上網㗎嘛，係嘛？唉、又冇 WhatsApp 啊咁樣啊，古人好悶嘅，咁啊所以睇天啊睇得好仔細係嘛？咁佢就睇啦，其實好叻啊，就係、是、講黃道十二宮啦，而家就要講黃道十二宮個背後嘅原理啦。其實呢個原理都係幾有趣嘅，亦都即係有時幾難解嘅。點解咧？其實佢意思就係話，原來喺太陽嘅週年運動入面咧。古人已經可以推斷到太陽原來在約莫每個月咁樣算啦，即係如果我哋將一年分十二個月啦，即係以前呢個應該係巴比倫一早已經一年分十二個月，其實係呢、這個就係隨意嘅。 其實一年你可以分13個月、14個月都得嘅。咁但係因為以前古巴比倫咧，佢哋嘅曆法，因為佢哋嘅數字全部以12為基礎噶嘛，12啊、36啊，所以我哋而家一個圓周360度，其實都係巴比倫嗰度傳落嚟噶嘛。 咦？咁但係中國嗰啲咧都係分。分十二個月， 係啊，我哋就十二生肖 咁啱定係 都可以話，其實呢個又有待考據啦。咁、我哋梗係死人都撐㗎啦，你知啦，我哋嗰啲歷史學家、好學家就話我哋唔係受西方影響嘅、但係西方唔係講歐洲啊嚇，係講美索不達米亞咋嚇、即係索馬人啊、巴比倫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你知啊，以前呢啲紅蘇綠眼嘅歷史學家咧，就梗係話哇，人類嘅文明咧全部都係源自美索不達米亞嘅嚇、，Sumerian 啊、Babylonian 啊咁樣嘅。咁所以原來中國嘅黃河嘅華夏文明咧，都係佢哋嘅分支嚟嘅。咁我哋就拗咗成百幾二百年嘅啦，可能唔止啦。咁但係咧，其實暫時嘅證據顯示咧，都係我哋係獨立嘅，即係黃河流域嘅嗰個文化都係獨立，就唔係話因為巴比倫嗰度影響過嚟。咁所以你話我哋嘅十二生肖同埋佢哋嘅黃道十二宮咧，就似乎都有係幾大嘅巧合。即係大家都分咗十二啦。 但係其實十二都係 但係其實中國嘅曆法都唔係十二噶。即係可以咁講，因為我哋成日有闰月噶嘛，又可以咁講，你都話以十二嘅，因為我哋係一個陰陽合力啊嘛，我哋一個月咧就係以月球環繞為咩噶嘛，所以我哋個個月都係得嗰28日嘅啫嘛，係嘛？咁但係西方咧就以30日為主啊嘛，30、31日為主啊嘛，佢哋就係一個陽力，我哋就陰陽合力嘅，咁啊，所以咧就總之啦，我哋就係雖然話十二個月，但係成日有闰月，即係我哋隨時可以有13個月嘅，係嘛？咁啊，但係西方就冇闰月嘅，就係只有咧。 長短 係啦，就即係嗰個闰年啊，即係二月究竟係 二月係 28 係啦， 定 係 2928日嚇，淨係29日咁樣樣啊嘛，即係29日嗰啲叫做闰年，叫 leap year 啊嘛 ，leap year， 因為佢要追翻啊嘛咁樣樣。好啦，咁但係咧，我就講翻呢一個咁樣嘅黃道十二宮點樣嚟咧，就係古人嘅佢可以推斷出咧，就話按照我哋一年分12個月呢個概念咧，太陽咧原來佢每一個月咧都係位於。是差不多是一個星座的，即是 在一個星座那裡住了一個星座。古人當然覺得太陽是一個神來的啦，而天上的星座也是很有神話象徵的意味的啦，是吧？那他就住了在那裡，所以他黃道十二宮呢，留意，宮就是宮殿的宮。 我終於明白整個名字的意思了。 但是未明白的,Jeffy, 你以為明白的，為什麼呢？但是你不要忘記，其實太陽呢，你知道太陽的位置在哪裡嗎？即是相对于个星空，因为太阳出的时期看不看到星啊？ 看 不 到 的嘛。所以你哇一出的时期太阳出来了，是吧？那你现在欣怡又好像他爹地咁卖紧呢个告白啦，好，咁但系咧就佢成个天光晒，你看不到星噶嘛，你夜晚先看到星噶嘛。所以其实古人咧佢都好叻嘅，其实佢已经有一个推断咧，就是话因为你知道有四季星座呢样嘢噶嘛。我哋而家夜晚。就睇緊呢個星座，即係話半年後咧，其實我哋應該睇緊嗰個星座，佢有曬記錄㗎啦，佢哋啲星圖，佢自己啲曉畫星圖啦咁樣樣。咁佢又會覺得我哋而家就向正嘅太陽啦，正午嘅時期。咁我哋但係譬如深夜嘅時期就啱啱背向嘅太陽啦，即係12小時之後我哋嘅背向太陽啦。OK， 我哋12小時之後即係正午計12小時咧，我哋望上嘅天就係呢個星座。